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上一期呢，我们的故事中讲到了 Brian 刚刚来到广州，就被这里的景色和所见的人深深的打动了。那么接下来 Brian 还有哪些新的发现呢？同学们和 Peter 老师一起继续和 Brian 了解广州这座美丽的城市。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广州这段时间啊， Brian 时刻的不停的提醒自己呢，美食对他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呢他有足够的精力啊去工作，以及呢四处去逛一逛，所以呢不时的呢他会花点时间放松一下，尽情的去享受一下中国和广州的美食。这里面呢，在广州这一段时间啊，我们会想到一个词，这个 time 或者呢叫 period 这个词，但是呢今天呢我们用一个词呢来表示呢它有一个发现和探索的意思。同学们想一想哪个词有表示探索呢？哎，有 E 开头的这个单词 explore，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用它的名词的形式 exploration。 好，那么 Peter 老师把这个单词的拼写啊给大家说一下， exploration， exploration， 它的动词呢是 explore， 这里面用它的名词的形式，前面用这个介词 in all my exploration of 广州，我时刻的哈，它有一种不得已哈，必须的意思哈。I had to 提醒自己啊，我们想想这个词提醒哈，用这个动词是 remind。这个动词呢如果用的话呢，同学们注意了，它的语法要求呢，一要求呢它后面可以跟 remind somebody 哈，提醒某人，后面跟这个介词 of something 哈， remind somebody of something 哈，比如说提醒一下哈我的这个坐车的时间哈， remind me of the time of the train。 如果说后面跟的是句子的话呢，它后面要跟这个 that， remind somebody that。所以呢这个词的语法要求 Peter 老师呢刚才给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 remind myself 这里面呢是不停的提醒 Brian 自己 that food was very 重要那个重要呢我们想想用 important 可以，还有呢 essential 这个词 essential essential 非常的基本，非常的基础的意思这里面呢就可以直接翻译成非常的重要very essential for me to have the energy to work， 有这个精力有这个动力去工作这里面这个 energy 表示说这个食物呢给它提供的热量，提供的营养这里面用的是 energy 这个词。同时我们知道呢广州呢是一个美食城它不仅仅能够是有 energy to work and move around 这个词， move表示说移动，后面加一个词 around 表示呢四处去逛一逛走一走所以这个词组同学们可以记下来， move around 非常简单，但是呢也特别的实用。 So from time to time I would take a moment to relax， 因此呢一旦有时间我会呢花点时间让自己呢放松下来，这个放松我们都会relax 品尝广州的 美食，这里面这个品尝啊，我们会想到的一个最简单的词呢是 eat, E-A-T, 这个词呢听起来呢没有问题，但是呢多少有一些简单哈。那么今天我们学另外一个词，这个词呢是非常好，非常形象的表示说一个人特别喜欢当地的美食，相当于一种盛宴的感觉哈。那么这个单词哈隆重推出是 feast, feast,F-E-A-S-T, feast, 这个词啊作为名词呢表示说这个大餐盛宴的意思 feast, 这里面呢作为一个动词表示说能够尽情的享用哈，享受中国的美食，那么 feast 后面加这个介词 on Chinese food, 或者呢另外一个单词呢 Chinese cuisine, 这个词哈都表示说中国的美食。好，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在美食方面啊，广州有各种各样的独特的菜肴可供选择，同时啊，当地的快餐公司和酒楼啊，能够有效的提供各种美食，能够满足啊年轻人和老人、本地人和外地人的这个胃口。这里面我们又接触到了一个可选择的范围啊，这里面用了一个词呢是 range, R-A-N-G-E, range, 同时呢广泛的一个选择呢是 wide range 啊，这个词组呢我们在前几期呢已经聊过了哈， wide range of something 哈，后面有一个词叫非常独特的这个美食啊，叫 unique dishes to choose from, 同学们也可以用这个 food 这个词哈来替代，但是呢这个 dishes 它可以表示说一碟一碟的这个菜啊，和这个 food 多少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这个 dish 更加的形象，更加的具体哈，它的每一道菜都是非常的独特，非常的有特色，后面加的是 choose from 啊，可以供选择的。 When it comes to food and thus takeaway fast food company and hotels, 这里面这个 takeaway 呢是一个名词的词组了，表示说做外卖生意的那些商家了，所以说大家到国外的餐厅哈去点菜的时候呢，他会问您哈，您这个买点的这个菜呢是 eat in 哈， eat in 表示在这吃，还是说 take away, 还是说拿走啊，那么这两个词组呢同学们一定要记下来。那么接下来 fast food companies 哈，快餐的一些公司 and hotel, 这里面的 hotel 大家呢既可以翻译成酒店哈，我们知道酒店呢有一个部门呢是能够提供饮食的哈，那些比如说做餐饮的一个部门，也可以指呢大的一些酒楼，用的 hotel 也是可以的。 quickly and efficiently 哈，非常快的有效的，然后呢 satisfy 后面这个词非常的好，能够满足人的口味，这里面这个口味啊我们没有用这个 stomach 也没有用这个 appetite, 而用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词哈，这个词呢表示说我们舌头上的一个特别小的一个东西叫做味蕾哈，用的这个 bud, B-U-D, 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舌头上的味蕾呢不可能说是仅仅是一个哈，是一大堆的味蕾，所以呢这个味蕾用的是复数的形式 buzz, 是 satisfy the taste buzz, satisfy the taste buzz, 满足我们的味蕾 of both the young and the old,年轻人和老人 locals 当地人 and foreigners 以及呢外国人 in 广州。那么在广州的街道上溜达哈，或者说散步的时候呢，我是多少需要点勇气的，因为呢他哈这个 Brian 哈，作为我自己呢不得不适应广州的天气，因为呢实在是太热了，那么呢他用了一个词呢需要多少需要一些勇气啊，需要一些探险的精神在里面。 asAdventurous as I could be, 用的一个词表示说有探险的意思啊，用 adventure 哈、啊、名词我们学过了，表示说探险，而这里面呢它用的是 adventurous, 后面是一个形容词的形式 as 什么什么 as, 表示说与什么什么一样哈、啊、是一个同级比较 as adventurous as I could be, 我尽量的能够然后呢在街上遛弯，但他用的一个词呢却是一个警察用的词，叫 patrolling the street, 巡逻。当然了他不可能说在广州的马路上巡逻，他只能说在广州的马路上溜达哈，遛弯。所以说这个 patrol, P-A-T-R-O-L-L, 这 patrol 这个词呢它原来呢是给警察用的哈，这里面呢也可以指一般的老百姓哈。 patrolling the street of 广州, I have to contend with the weather， 跟这个天气呢做一定的斗争哈。Which seem to blow hot air like the breath of fury， 像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呢，说话的时候呢，喷出来的热浪一样哈。这个空气非常非常的炎热哈，用一个 blow hot air 哈 ，blow hot air， 吹出的这个气呢，都是说非常炎热的哈。八月份广州的气温啊会非常的热哈，可以高达摄氏呢40多度。好在呢大多数的建筑呢都配有了空调哈，让你呢忘记外面的炎热的温度。广州的温度可以达到非常高啊，在夏天 ,the temperature in 广州啊 ,the temperature, 这个词我们学过，温度 in 广州 for the month of August, 这个作者呢是八月份来的广州哈，所以说这个温度呢是相当的高。Can sometimes be very unforgiving. Forgive 这个词呢，我们学过呢，表示说能够原谅你，而前面加个 un， 不能原谅你哈，那表示说非常非常的难受哈，特别说来自于像北欧啊，或者说相对比较寒冷的区域的这些外国游客哈，那么他用了词 unforgiving， 表示非常的让人难以接受哈，非常的热。Going as high 40 degrees Celsius。在说一个温度的时候呢，大家哈，如果说为了避免产生歧义的话呢，后面可以加这个 Celsius， 这个摄氏度哈，因为我们知道呢，温度呢，它可以有摄氏温度，也可以指呢华氏温度。一般情况下，在英国哈、澳大利亚呢，一般用的是摄氏温度，但是呢，美国呢，却喜欢呢或习惯呢用这个华氏温度，那么它可以进行一定的换算。那么40度的话呢，换算成华氏度的话应该是100多度了，是非常高的一个温度了哈。But thank God, 哈，多亏哈，这里面呢英文用的是呢是感谢上帝哈，翻译成中文呢可以说是好在哈怎么怎么的。Thank God, most of the building are equipped with air conditioners. 那么这个大楼啊很多都装有了空调哈， equipped with air conditioner, thatwill make you forget the temperature outside, 让你忘掉了外面的温度。看看广州呢的一个印象哈，其他的印象，他认为呢广州呢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同时呢居住了一群哈美丽的人哈，用的词呢是 beautiful 哈，他们穿的呢很随意很自由哈，女士们会穿上特别漂亮的裙子哈，那么成为了街上的亮丽的风景。但是男人们呢跟女人们会有点不同，因为呢他们有的时候呢可能不太关注自己的形象哈，可以呢在街上呢光着上身哈，街上呢溜达。好，那么看这句话的翻译，广州 is a beautiful place， 后面居住的一群人哈， inhabited by 这个词有一定难度哈， inhabit I-N-H-A-B-I-T inhabited by 哈，表示一个人哈居住在某一个地方 by a beautiful people who are so liberal in their dressing， 这个 liberal 非常的自由哈，非常的随意，这个词拼一下 L-I-B-E-R-A-L liberal in their dressing， the ladies would brighten the street， 成为街面上的一个亮丽的风景哈， brighten the street 哈，这里面这个词 brighten， bright 我们学过是亮的意思，后面加个 en 呢 ，brighten the street 哈，让这个街突然亮丽了起来哈 ，brighten the street in their very short skirt 哈，穿上漂亮的短裙。Well, the man can sometimes patrol the street， 他又用了这个词啊，在马路上溜达哈 ，patrol p a t r o l patrol the street without putting on their shirt。没有穿衬衫，翻译成光膀的也可以哈，但是呢也可能说穿着背心哈，也是可能的哈，但是呢的确呢如果说在中午的时候特别的炎热啊，那么从事那些体力劳动的人有可能呢光着上身在工作，这是有可能的。接下来看，那么广州人是一个非常好客和浪漫的人哈，这是他对广州人的一个看法，他们总是能够散发出浓浓的爱的气息，因为呢他经常会看到呢情侣们哈 手牵着手在大街上走，因此呢，给这片土地增添了浓浓的人情味。 Native Chinese are very hospitable， 这个词我们讲过了， hospitable， H-O-S-P-I-T-A-B-L-E， 表示说呢非常的好客。 And romantic， 这个词 romantic 啊，非常的浪漫。 Who always display an aura， 这个词 aura A-U-R-A 哈，表示一个氛围，一个气氛哈。Of love in the air among themselves, since they often could see couples 啊，看那一对年轻人啊，不一定是年轻人啊，老年人有可能啊， couples walking hand in hand， 手牵着手啊，手拉着手 in the street and thus adding some human touch， 这里面有一个人情味啊，这个 human 人的加一个 touch。同学们注意了，这里面的一个 touch 是一个名词哈，表示说一种感受哈，一种人哈看到某一个景色哈或一个景象之后的一种感觉，叫 human touch to the beauty of the land 哈，给这个土地增添了浓浓的人情味。他呢同时啊在广州还了解到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节日呢，叫七夕节啊。那么七夕节啊让中国人爱的氛围更加的强烈。那么这个七夕节呢是和西方的情人节有些相似的地方。The atmosphere of love, 爱的氛围 is enhanced, 提升提高。这个词我们讲过 ,E-N-H-A-N-C-E-D, enhanced by 七夕festival, which I was told is the Chinese equivalent ofValentine's Day celebration 哈，和西方的情人节是一个 equivalent E-Q-U-I-V-A-L-E-N-T equivalent 这个词哈，我们今天学一下 equivalent， 表示说相同的等同的意思， equivalent of Valentine's Day celebrations。 好，那么最后一段我们看一下，当该参观的地方都参观完了，该见的人已经见了，该谈的生意已经谈完了，是时候呢跟广州哈挥手告别了，我会把美好的回忆呢留在我的心中，并与呢世界分享。好，看最后一段， When the place have been visited 啊，那么这些地方已经参观完毕了， visited the people have been met， 人已经 met 见完了， and the business have been done 啊，已经完成了这个生意上的一个谈判。It was time to wave Guangzhou a goodbye 啊，挥手跟广州说再见的时候了。And keep the wonderful memory of my heart and the minds， 那么说在我的心中留下广州美好的记忆哈，在我的心中，在我的大脑当中 ，in my heart and mind as well as 同时呢 ，share them with the world， 跟世界共同分享哈广州的美。好，那么接下来皮勒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In all my exploration of Guangzhou, I have to remind myself that the food was very essential for me to have the energy to work and move around. So from time to time, I would take a moment to relax and feast on the Chinese cuisines. There's a wide range of unique dishes to choose from when it comes to food, and thus the takeaway, fast food companies and hotels quickly and efficiently satisfy the taste buds of both the young and the old, locals and foreigners in Guangzhou. As adventurous as I could be in patrolling the street of Guangzhou, I have to contend with the weather, which seemed to blow hot air like a breath of fury.The temperature in China for the month of August can be very unforgiving, going as high as 40 degrees Celsius, but thank God most buildings are equipped with air conditioner that will make you forget the temperature outside. Guangzhou is a beautiful place inhabited by beautiful people who are so liberal in their dressing. The lady would brighten the street in their very short skirt, while the man can sometimes patrol the street without putting on their shirt. The native Chinese is very hospitable and romantic folks who always discipline our aura of love in the air among themselves, since quite often I could see couples walking hand in hand in the street and thus adding some human touch to the beauty of the land. This atmosphere of love is enhanced by Qixi Festival, which I was told is the Chinese equivalent of Valentine's Day celebrations. One place has been visited, The people have been met and the business has been done. It was time to wave Guangzhou goodbye and keep the wonderful memory to my heart and mind as well as to share them with the world.好，那么接下来下一个板块呢，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他们去游乐园玩，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annah.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Today, Peppa is going to go to the fun fair.Wow, oh, I love fun fairs. They are so much fun. So, are you ready to find out what happens at the fair? 3, 2, 1, let's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Fun at the Fair. Ding, ding. Today, Peppa and her family are at the fun fair. Slidey, slidey, giggles George. George wants to go on the Helter Skelter, says Daddy Pig. Daddy Pig and George head off to the Helter Skelter. Ah, wow, look at the picture. So we can see lots of different things at the fun fair. But can you see the Helter Skelter? This is the slide. What color is it? It is white and red with a blue top. Very good. Ding, ding.Roll up, roll up, cries Miss Rabbit. Hook a duck and win a giant teddy. I'll try to win one for you, Peppa, says Mummy Pig. But I don't think it's that easy. It's impossible, laughs Miss Rabbit. We'll see about that, cries Mummy Pig. Ah, do you think Mummy Pig can hook the duck? I hope so, let's find out. Ding, ding. Splush! Mummy Pig has hooked a duck. That's amazing, cries Miss Rabbit. Here's your giant teddy. Hooray, cheers Peppa. Wouldn't you like a little teddy instead, Peppa? Asks Mummy Pig. No way, Peppa giggles happily. so look at the teddy bear that Peppa has got. What animal is it? It's a panda. Very good.Ding, ding. George and Daddy Pig are at the Helter Skelter. It's a bit high, George.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have a go? Asks Daddy Pig. George giggles and runs up the stairs to the top. It's a bit too high, and George starts to cry. Wee! Wee! Don't worry, George. I'll come up with you, says Daddy Pig. Wow, yeah, it looks really high at the top of the Helter Skelter. I think I would be a bit scared too. How about you? Ding, ding. Hee, hee, wee! Cries George, sliding all the way down the Helter Skelter. Now George is having too much fun to be scared. It is a bit high, says Daddy Pig nervously. Daddy Pig is more scared than George. Whoa! Oops, Daddy Pig slides down the slide. Aww, ding, ding. Peppa and Mummy Pig are at the hit the target store. You can do that easily, Mummy, says Peppa. Ho, ho, you won't win, Mr. Labrador laughs. Women are useless at this. What did you say? Says Mummy Pig crossly.She picks up the bow and arrow and aims. Come on, Mummy Pig, you can do it. Ding, ding. Whoosh. The arrow hits the target right in the middle. Mummy Pig wins again. Unbelievable, cries Mr. Labrador. Here's your teddy. Hooray, cheers Peppa. Now she has two giant teddies. Ding, ding.Daddy Pig and George find Peppa and Mummy Pig. Hit this button with a hammer, says Mr. Bull. If the bell rings, you win a prize. I'll have a go, says Daddy Pig. Stand back. I think you're a bit wobbly from the Helter Skelter, says Mummy Pig. Ding, ding.